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84集。傅文生不能接受，为什么曾经口口声声说着感谢的玩家，下一秒就能挥刀杀了那些他们曾经无比感谢的人？傅文生还是太小，理智上明白，心里却很难受，需要一定时间去消化这种残酷的事。经过一夜的整顿，第二天早上，肖继彤强行做出决定， 从此以后攻略组和南京组合并，再也没有南京组，我们这支队伍只为自己存在，信息不贩卖给任何人，也不再公布副本入口位置。柴荣是队长，我是副队长。 顿了顿，肖继彤笑眯眯补充道， 当然你们柴队长的话不用管，只听我的就好，毕竟他蠢。 柴荣郁闷的心情被这句话击散，一屁股蹦了起来， 我操你丫的肖继彤！ 肖继彤微微一笑，继续宣布接下来的队伍组成和纪律要求。 我们人数太多，现在分为三个小队，我、柴荣、小乔。 肖继彤说话的时候没有避讳唐默和傅文铎，甚至还提前把他们叫了过来，但唐默对这种别人队伍的事并没有兴趣，他看了眼傅文铎，对方朝他挑了挑眉，显然也不想待下去。两人默契地转身离开。就在他们走了两步的时候，只听一道男声响起， 唐先生、傅先生，我有件事还没说完。 唐默停下脚步，转身一看，肖继彤拽起坐在地上的小朋友，拎着傅文生的后领，把他拎到了傅文铎的面前， 小声跟你们走。 傅文生睁大了眼睛， 肖队。 肖继彤纠正， 是副队不是肖队。 我已经和我哥说了，我想留下，我哥他太强，我和他也好久没见面，我留下来和你们在一起比较好，我和大家都相处几个月了。 但是真到那个时候，是你哥哥救你。 傅文生哑口无声。肖继彤笑着看他， 我们队伍不可能拼死去救你，因为有我在，如果救你要牺牲别人的命，让别人承担生命风险，我会合理放弃。不仅是你，如果救我有风险。 肖继彤回过头， 柴荣，放弃我。 柴荣撇撇嘴嘀咕道， 说的好像谁要救你似的。 宁宁斩钉截铁， 队长，我会放弃你的。 肖继彤说， 你不用这么积极。 咳嗽了两声，肖继彤继续对小朋友说， 但你哥哥不同，你要真有生命危险，他一定会救你。这次在玄武湖公园他也是如此，最后救你的是他，所以为了你自己的命，跟你哥哥一起走吧。如果我有这个机会，我的亲人还活着，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他们走。 傅文生非常聪明，他已经明白了肖继彤的意思，也同意了他的看法，但是他还是小声地说， 肖队，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又没亲人来找你，你当然可以随便说了。肖继彤听懂了小朋友的话外音，他淡定地说， 我敢保证，我一定会选择自己的亲人，不会选择那个愚蠢的柴荣。 你肖队，肖队，外面有个说是你妹妹的人来找你了。 肖继彤脸上的笑容突然僵住，打脸来得太快。唐默看着肖继彤呆滞的模样，他忽然觉得有点滑稽，出于礼貌，唐默憋住了笑，但柴荣和其他南京组的玩家就很不给面子了，他们放声大笑起来。听着他们愉快的笑声，唐默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垃圾大扫除游戏带来的阴霾在此刻一扫而空。萧继同黑着脸走到工厂门口，他倒是想看看他什么时候还多出了一个妹妹，他明明是独生子，这点柴荣和宁宁都可以作证。众人跟在萧继同的身后，想出去看看萧队的妹妹到底是何许人，看场好戏。唐默无聊地跟着走出去，快走到门口，一道低沉的声音从他耳旁传来，看伊能。唐默一愣，转头看去，温暖的春风中，傅文铎低头静静地看他，嘴角微扬，伸出右手。唐默愣了片刻，便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唐默心里莫名的有点别扭，但想想看他们之前握手一个小时都没成功，现在提前握也确实比较好。唐默拉住了傅文铎的手。唐默说，嗯，估计到晚上应该就能知道你的异能了。两人走到门口，还没走近，就听一道激动的女声响起， 表哥。 又响起一道男声， 萧哥。嘿，萧哥，真的是你啊。 萧继同诧异道，安楚，陆星。听到这两个名字，唐默忽然觉得有点耳熟，他凝神思索着，还没想出一个头绪，傅文铎在他耳边低声提醒，怪奇马戏团。唐默立即想到， 哼，真是冤家路窄。 唐默下意识地转身就想走，他这一走就拉着傅文铎也转过身，但为时已晚。穿过拥挤的人群，南京组玩家非常愉悦地想要欣赏萧继同的妹妹到底长什么样。陆星一个抬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他惊愕地睁大眼，脑子里闪过各种画面，最后他盯着傅文铎，惊骇地伸手指着他的背影， 我操， A 先生。 傅文铎脚步一顿，南京组的玩家包括萧继同都转过身，齐齐看向傅文铎和唐默。傅文铎的背影非常好认，无论何时他永远如同一棵劲松，腰板笔直，而且他身高接近1米9，在人群中非常醒目。陆星哪怕只在最后战斗的时候看了 A 先生一眼，也清楚地记得他的背影。有了 A 先生，他再看向一旁的唐默，他和安楚一起叫道， B 先生。 B 先生，我操，为什么 A 先生 B 先生跟我们跟到了这里啊。 你这个蠢货，是我们刚刚才到这里， A 先生 B 先生早就到了好吗。 事已至此，唐默无奈地转过身， 那到底谁是该死的傅文铎，谁是该死的唐默。 唐默皱起眉头，他正准备解释怪奇马戏团的真相，那件事压根儿不能怪他们，都得怪黑塔。当然他会刻意隐瞒自己抢走属于陆星等人最后的奖励的事儿。然而他还没说话，傅文生就已经惊恐地跑出来，连连解释， 什么傅文铎，你们认错人了，那是我哥，他叫傅文仙，不叫傅文铎，他是傅文仙。 陆星语气奇怪， 不是傅文铎，黑塔说了是傅文铎和唐默通关游戏把我们坑得团团转的呀。 傅文生冷汗直冒， 就是傅文仙，傅文仙。 看着小朋友受到惊吓的表情，南京组的玩家个个大笑起来。傅文生困惑地看着他们，萧继同无奈地笑道，他们早就知道你哥是傅文铎了，玄武湖公园宁宁一不小心当着所有人的面喊出了傅文铎的名字，忘了。傅文生无言以对。宁宁扭头看向一边，他什么都不知道。安楚不大明白为什么自家表哥会和傅文铎这个恶名昭彰的偷渡客相处融洽，他奇怪地看着捧腹大笑的南京组成员，最后再看向唐默和傅文铎。忽然他 他的视线落在这两人紧紧牵着的手上。 我操，基佬仿佛得知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 安楚和陆星实力不错，两人都过了黑塔一层，他们来投奔萧继同，自然加入了新诞生的南京组，成为队员。之前萧继同说的合情合理，傅文生也没反驳，于是他便和唐默、傅文铎一起北上，离开南京。如此一来，加上攻略组的人，新南京组还剩下30多名成员。南京组的成员们知道傅文铎是谁后，并没有像傅文生想象中的那样反应大，他们对这个即将离开的年龄最小的队友一阵调侃，笑容下是难以掩盖的疲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逃杀游戏耗尽了他们所有的心力。萧继同笑道，偷渡客就一定是坏人吗？萧继同笑眯眯地看着自家表妹，他指了指站在自己身旁的黑衣女人笑道，宁宁也是偷渡客，但她并非是杀人才成为偷渡客的，她不是坏人。不过你们说的傅先生和唐先生坑了你们，我倒是也想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萧继同前脚刚为傅文铎说了好话，后脚就给唐默和傅文铎挖了个坑。他微笑着看着唐默，唐默挑挑眉，将怪奇马戏团的事情说了出来。他本来就想说这件事，现在说出来也是顺势而为。听完唐默的解释后，安楚和陆星恍然大悟。陆星骂道， 还带这样的，让我们玩家自己打玩家， 这种缺德事儿，黑塔也干得出来。萧继同更在意另外一件事，黑塔可以让玩家成为 BOSS 与其他玩家对抗，21个黑塔一层玩家和2个黑塔二层玩家，乍一看确实是你们比较吃亏，但唐默和傅文铎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那个怪物笼子，你们却连怪物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背后的靠山是怪奇马戏团，是那位神秘的马戏团团长，那么可以借用黑塔世界的势力吗？唐默扫了萧继同一眼，聪明的人看到的事情总和其他人不同。在结束马戏团游戏后，唐默和傅文铎私下也讨论过，其实那次假设他们的计划不成功，他们还会联系马戏团的人，利用马戏团的力量保住大蚯蚓，完成游戏。解除误会后，唐默、傅文铎带着傅文生离开，安楚和陆星加入南京组，听萧继同说接下来的计划。这场误会虽然是解决了，但唐默和傅文铎确实在马戏团游戏坑了安楚二人。陆星满脸别扭，眼睛在唐默和傅文铎的身上来回转悠，心里还是无比郁闷。安楚的目光则一直聚集在唐默和傅文铎紧紧牵着的手上。 牵了1分钟了吧？5分钟了？半个小时了？ 30多个玩家站在一起，大家靠得很近，不注意的话也很难发现唐默和傅文铎牵着手，只以为他们站得很靠近而已。然而安楚发现了，就像在白色的大米里突然发现一粒棕色的小麦，明明全部都是米，乍一看完全看不到小麦，可是一旦发现，安楚的视线完全无法从这粒小麦上移开。两个女孩子牵手可能是感情好，两个大男人牵手，这哪里是感情好，这是搞基呀。牵就算了，还牵这么久，完全不像开玩笑打闹。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